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继续受副热带高压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形成阵雨或雷阵雨的可能性呢比较大，尤其是西部和北部地区局地可能出现暴雨、雷电、蓝色和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雨。今天傍晚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高峰的后半段可能会受到降雨的影响，请各位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今天下午多云转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暴雨，东转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是26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响。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今天来到了2018年的7月19号11:33的52秒，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四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大道。 这歌非常有地域性了吧？ 太有地域性了。 河北廊坊， 这不是廊坊吗？ 对，廊坊挺大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就是我们总以为说廊坊是不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从地理位置来讲，真的北京都是被廊坊给包裹进去了。 是的，我曾经有这样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打了一个出租车。我们是 可以走错了， 不是。走太远了 啊？是吧？ 就那个出租车的司机师傅是可以收到廊坊相声广播电台，就全是相声，特别爱听。 你想想，一树平常解个闷儿啊，是不是都喜欢听相声？ 是的， 信号很好。 对啊，然后像我住通州，如果再往东一点的话，就可以收到969了。金曲广播。 对，今天我们会去廊坊走一走，看一看哈。 嗯， 其实离咱们不远，但是很多朋友也没去过，这是事实。我就没去过廊坊。 对啊，就是咱们从来没深入的了解过、玩过廊坊，一般都是了解它的房产。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我们的超级辣妈旅行达人梁岩 Rock 走进廊坊。 好的，欢迎 Rock， 大家好，我来了。 对， 是的。 看着那 Rock 一天一天带着他的宝贝出去玩的这样一个经历，其实很让人羡慕和嫉妒。 嗯， 因为有时间，孩子还很听话，这一点很重要，对， 对 吧？ 对，作为没有宝宝的人来说， 对， 就没有这份嫉妒。 上之前哭过几起啊？ 这游戏都靠演技， 是不是？ 是的。 那个，你觉得廊坊的感觉，孩子玩的元素多不多？ 多，挺多的。 啊，挺多的， 挺多的。你说说大概的有什么大概的一些风格吗？ 啊，我们这次比如我们去的酒店里有好多孩子玩，像游泳池啊这些基本的， 基本配备。 最重要的是现在孩子有一些课，就是他现在4岁到5岁期间嘛。 哦，他可以懂很多了， 就可以学很多东西里边。 妈妈，我可以不上。 他就是有， 是不是有他自己选择吗？ 对，因为好在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可选的课挺多的。 嗯， 然后我们就有个套路，就是说你不上这个，那你想上哪个？他说那我想上那个。我说那么自己。自己选的啊，就上完啊，然后 那有没有说妈妈我哪个都不想上？ 会有这样， 有啊， 他会有抵触的时候， 那游泳去啊。 啊， 反正你总得找个事儿干。 反正孩子到了这，比如说一些比较配套的酒店呀，或者度假区，都会有非常多可以提供爸爸妈妈孩子共同相处的空间。 对， 对吧？这是很重要的。而且河北也是有饮食文化的，对不对？那边的物价怎么样？怎么到达河北廊坊？10分钟的资讯之后，我们要听听超级浪漫 Rock。精彩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的新鲜资讯啊， 还自动切换呢， 这自动切换啊，对对对， 嗯， 你看好多朋友喜欢去北京动物园， 嗯，对 啊，去过很多次， 嗯， 但是怎么跟动物们好好的和谐相处是个意识的问题。 是的，就是一般动物园啊，人都有专业的饲养员去喂各种的动物， 大家不用再去散播各种爱了。 对，就是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就是也是喂动物嘛，就说那个日本奈良的鹿，然后说其实你看日本奈良的鹿一个个胖的哈，但是应该是营养过剩吧，但是他们其实都是营养不良的。 哦，虚胖。 对，就虚胖，给他喂那么多鹿鲜贝也不行。就等于是他只吃垃圾食品，但是那个草场特别少，所以关键的时候就是大家还是少喂一点这东西啊。 是的，来关注北京动物园的事儿哈，说是游客挂面啊，就是挂面嘛哈，喂猴成灾，部分动物对挂面非常敏感。 好。 不太适合他们， 不太适合他们啊！近日呢，有市民发现，在北京动物园长臂猿等灵长类的动物展区，不少游客用挂面投喂里面的动物，通过小小的透气孔与笼内的这个动物互动啊。记者在北京动物园探访时发现，确有游客专门携带挂面前去投喂。那动物园管理员表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见到的时候会及时制止，但是依旧有人不听劝阻，悄悄投喂。 嗯， 管理员表示，随意投喂动物可能会对动物造成伤害。 是的，其实很多的网友发表感觉说，这样是不是对动物的身体造成伤害呢？哈，就会一些担心，对不对？那北京动物园内的多位管理人员表示说，这种情况他一般会制止。 嗯， 但是你想周末或者假日的时候呢，人很多， 对， 就管理人员很多时候无法一一劝阻。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是要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措施，然后呢，我们的节目也要做到一些这个传播的责任哈，理念，让大家一定要文明出游。 而且我们了解到，现在北京动物园的灵长类动物展区有长臂的白臂长尾猴、棕头蜘蛛猴等动物，这些都属于极危的濒临保护动物，而且这些展区全部用玻璃进行围挡，玻璃上面呢有铁笼，不过在玻璃围挡的下方，因为要有20厘米高的通气口，这个通气孔共有3层护栏，其间的缝隙仅有几毫米。 对，几毫米，它也只能伸进去挂面。你说这些人，你们就能不能就是让他好好的休息休息，别拿挂面喂？这可算是找着一个方式了。 这个热情并不是真正的热情。 对啊，你这个实在是太过分了啊！这 么狭小的缝隙都阻挡不了你投喂的热情，在玻璃围挡外面发现了许多散落的干挂面的渣。 嗯， 记者观察了半个多小时，发现有多位游客携带干挂面前来投喂，他们将挂面从玻璃围挡下的透气孔塞进去。这些动物看到有人投喂会跑进游客，就是接近他嘛， 是， 然后从透气孔内取走他们投喂的挂面。在动物活动的区域内有许多干挂面的残渣。 其实我们了解到，动物园平日给动物准备的饲料都是精心挑选的， 对， 而且每年给动物提供饲料的供应商也是经过招标选拔的，是保证他们没有农药的残留，没有辐射的。 是的， 你游客是好心，但是你随意给动物投食会破坏他们正常的饮食习惯，容易造成虚胖。 对，真的是他们会不健康的。 对对对，开玩笑哈。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严格遵守跟动物相处的这样一个法则啊。 是的，要和谐啊。 对 对， 关注西藏的事， 关注一下西藏。西藏阿里积极打造一个精品人文旅游项目。 很多人呢对西藏是非常有朝圣的感觉哈。记者呢16号在西行阿里随手拍推介会上了解到，西藏阿里地区打造的精品人文旅游项目已趋成熟。通过暗夜公园、天文活动、象雄文化旅游节、文旅项目推广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了旅游人文的内涵推广。 是的，被誉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阿里地区位于西藏最西部，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 挺高的， 太高了。 是的， 我的天哪，上去就 对啊。有反应的 朋友，真的是，这个反应太大了。 是的， 这里是亚洲四大河流的发源地，素以千山之宗、万水之源著称于世。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阿里的旅游，西行阿里随手拍微摄影活动在16日呢，在拉萨启动了。未来的10天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记者都将通过各种时尚的视频方式发布阿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景观。 现在视频的方式越来越受大家的喜欢，而且直接、简单、有效。 对，你看这个视频啊，什么这个又兴起的什么小红书啊， 对对对，是的， 都可火了呢。 是的，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助推旅游经济发展，一方面让老百姓就地就业，脱贫增收，另一方面有助于提供旅游人文的内涵，是当地的负责人表示的哈。我们看了一个统计显示说，2017年阿里地区农牧民直接或间接参与旅游业人数大概是1.2万人次，创收1.53亿元，提升了11个具备旅游发展条件的贫困村的旅游发展能力，是一帮一对红、一片红的局面。 是的是的， 是非常的开心 啊。好，我们也是期待着有机会能上阿里地区去看一看啊。 是，都没去过的 啊。是，备好氧气瓶。 是的。第三条 呢跟梵净山有关系啊。 怎么了梵净山？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出台了新景区规划。 也是更好的保护景区哈。 对， 贵州啊。 贵州。 对，贵州现在火的不行了。 哎呀，太火了，简直是。非常大力的扶植旅游业。 对。 贵州省近日批复的梵净山太平河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是2018到2030年啊。这个提出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建设破坏景观的项目，严禁乱砍滥伐、开山取石、毁林开荒，禁止超容量接纳游客。 对了，为了加强景区的保护呢，贵州要求景区所在的铜仁市抓紧编制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和各景点的环境治理方案。严禁干嘛呢？在风景名胜区建设破坏景观的项目。严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出让或变相的出让风景名胜资源及景区土地使用权。 是的。同时呢，贵州也要求切实加强对风景名胜资源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管理，严禁在风景名胜区内建设这个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工程项目，要求风景名胜区日合理游客容量控制在23480人次以内。这个其实是真的不是那种特别多的。 是。 对，会让大家玩得特别爽啊。 对。 核心景区内禁止任何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工程去建设。 一切都是天然的，尽量保持天然哈。 对对 对。 要让它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是的。三条国内的，来两条国际方面的信息。阿联酋将于4季度干嘛呢？对入境游客实施增值税退税的政策。 好事儿啊。7月12日的一个报道，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内阁上周宣布了一个批准游客增值税退税的方案。赴阿联酋游客可以要求退还在该国境内支付的5%的增值税。 这个是18年，就今年第4季度开始实施适用于在所有参加退税政策的零售商处购买的商品。政府表示，该项政策意在促进旅游业的增长。 这个2018年的1月1日起，也就今年啊。 阿联酋结束多年的免税天堂的福利，对大多数的货物以及劳务都开征了增值税，税率是 5%。 那根据阿联酋政府发布的声明，退税机制将由一家专门从事退税服务的跨国公司去监管，联系零售店和指定的退税点。 其实我们了解到啊，这个该退税政策只适用于海湾合作委员会。 哦，是这样的呀。 成员包括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格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六国 以外， 以外国家前往阿联酋的游客。 哦，这个是其他这些、刚才说的这个是 不包括 的。 对，其实我们了解到，你说很多朋友去阿联酋，对他的这个旅游业贡献极大。 当然是极大， 巨大的。2017年，阿联酋旅游业务的市场总值达到了，你说吧。 啊。1541亿迪拉姆，大约和420亿美元。 2017年， 嗯哼， 哇， 占 GDP 比重的11.3%。 哦， 厉害的。 同时呢，迪拜2017年到访游客数量近1600万人次，另外呢，有1.23亿人次经飞阿联酋的机场转机吗？ 到了机场， 迪拜机场 看看吗？ 不得买买吗？ 得走走吗？ 不得留点时间吗？ 是啊，所以说 你说人家那儿已经这么富了。还这么源源不断的进钱，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在旅游这方面呢、照顾到旅行者的体验上啊， 是 他们是有想法的哈， 对 对， 所以说越来越完善哈。 哎，是的。 下一条呢？哦，夏威夷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哎呦， 但是现在有一个叫做熔岩炸弹，击中了海洋旅游船。击伤20余人， 你看，肯定又是跟火山有关系吧？ 怎么回事？ 美国夏威夷州比格艾兰岛以东海域一艘海洋旅游船16日遭到了一团高温熔岩击中，海上23人受伤。这艘船呢，当天清晨啊，载有数十名意图观赏熔岩入海的乘客，行驶在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最东端的一个卡波霍湾，然后呢，这个夏威夷州的夏威夷县消防队长说熔岩。就是熔岩石流入海水时激起了一枚熔岩炸弹，以巨大的冲击力飞溅出海面，击穿就是船的顶棚。 好大的威力啊。 对啊，落入了船舱载客区。夏威夷县民防部门发言人也说船上有23人受伤了。 是的，4名伤员由救护车送到当地一家医院治疗，其中1人伤势比较严重。 哎呦， 10个人在港口接受救治，算是轻的哈。另外9人伤势较轻，自行驾车至医院，那还不错。他说一名20多岁的女子腿部骨折，其他人为轻度烧伤和皮肤的损伤。 你想那是高温的熔岩啊， 是吧？对， 沾到皮肤。 对，基拉维亚火山是全世界最活跃的火山之一，5月开始奔轮喷发。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以及地理一些硬知识啊。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对，像这些冒险性的活动大家尽量还是不要去参与。 是的，时间来到11:47，马上有请特别大来宾 Rock 超级喇嘛梁岩隆重登场。 欢迎。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现在听听朱明英女士的歌声了，在真是那个时候呢，所有情感汇集的流淌，个人唱的特别漂亮， 而且特别的甜，让人觉得 那笑鸡啼的， 对的，笑鸡啼的， 你有什么事儿？今天我们要跟着朱明英的歌声走进河北这个省的廊坊市哈。 是的， 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听说过，很熟，廊坊什么的哈， 老说廊坊。 对，但是真的去玩过的朋友，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听听我们梁岩超级浪漫 Rock 的分享。欢迎梁岩， 再次欢迎。 大家好。 对，梁岩呢是经常在路上的朋友哈。问一下梁岩，这次去廊坊你们的交通方式大概是什么样的？ 啊，自驾， 自驾车， 对，基本上自驾就可以了。 自驾很方便啊，对吧？你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有没有统计过？ 我们从亦庄到那儿那天大概是 不到半个小时。 嗯，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 很快啊。嗯，哦，应该是不是节假日去的，还是周一到周五啊？ 啊，是周五，哎，周六吧，周六去的。 哦，那还行哎，不堵车呀、啊。 因为从亦庄往外走，就是从南、五环或者南六环往外走近， 对， 然后再一个车少。嗯， 去廊坊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先去亦庄站一下，因为我觉得亦庄也算是一个我们不太常去的地方。 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 亦庄不是开发区吗？ 是啊， 它有很多独特的东西啊。 怎么站一下？你说站一下的意思是？ 就是孩子可以去那儿玩，然后他有一些、早教或者游乐场什么的，平时在这边我们不太去，然后去亦庄孩子会误以为他出国了，或者误以为他到了国外、哎、或者北京以外， 真的 他会很开心。 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吗？ 我带我们的小孩、3岁到5岁期间，他经常说、爸爸这是国外吗？ 对， 就去任何一个地方就问这是出了北京了吗？ 对， 出了中国了吗？他经常有这样的疑问。 对， 他眼睛见到的时候 的 他会觉得不太一样。 对， 对吧？ 请带他去世界公园 外国博物馆 啊，对， 是不是孩子的每一个就是变化你会觉得好玩， 他会就是比如说你带他到泰国、或者带他到廊坊、其实他在空间感上他想象 出来是一样 的，对，他不太懂， 对， 他就是发现就像刚才整个说的不一样了。 哎， 对， 他直接问爸爸妈妈、 这个消费体验的性价比是很高的。 对，你想你带他去一趟世界公园和你游遍世界公园所有的目的地。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跟他解释这个地方到底是哪儿需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哎呦我的妈呀， 反正挺开心就对了， 是很开心。 亦庄到底有什么可以去感受的？ 亦庄有一个大的商场，然后那个商场，因为亦庄本身其实是和国外有一点点像的， 是吧？ 它是这个居住和生活的那个区域就是比较集中，大家都去那一个地方，所以所有的早 我知道了，对， 早教、游乐场、孩子玩的都在那个里边都有，它可以一站式解决所有的， 对，衣食住都可以解决， 对，就是我们可以买东西，然后去去早教玩啊，或者什么。都可以。 我听他们说，就是住在亦庄呢，就是体验那种国外的生活。 听一听， 对，因为那个去趟超市都得开车。 对对， 太远了。 洛杉矶啊， 对，真的是 太远了。你还知道洛杉矶可以开车去超市呢？我听说不是那个什么，或车轮上的国家城市 啊。对，其实亦庄现在就有点这样。虽然说可能生活上是不太方便，但是空间感很大。 对 对对，亦庄可以站一站哈。不错不错， 来回都可以， 是 凭心情。如果孩子觉得好的话，我们可以，他会说，那我们还可以再来吗？然后你就跟他谈个条件，说那好吧，再来一次勉为其难。但其实回来的时候都路过。 对 哦， 亦庄到廊坊半个小时就到。到了，好近的。进到廊坊之后有没有大概的行程规划？你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这次呢是去一个新开的酒店 啊， 因为孩子最近他特别喜欢国学，最近这个、 我的天哪、 上次就说那个国学、 就入迷了，入坑了，已经 入坑了。 这男孩啊， 男孩、这个文化基因我觉得是很奇怪的。然后他也加上他前一阵子参加了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国粹大赛，然后一不小心凭实力还进了复赛， 哎呦， 就这个人就信心就爆棚了，然后他就特别想说， 家里待不住了，我要去廊坊， 去寻根， 对， 然后他在找那种古代文化的感觉，正好这个新开的酒店是古典文化， 那真好合适， 可以说是我们也找了一下，是周边，我觉得是最适合他去玩去学习的，酒店有很多课啊，做家长的很开心，就可以去上课。然后 酒店在哪儿？叫什么名？说。 在新义七修酒店，在廊坊开发区。 新义七修酒店。 对， 名字就挺那什么的。 七修就是说德修、义修、书修、 七门七种，对， 七种修炼， 太有文化了，就是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摄政皇帝青蓝紫嘛，就 啊，是的， 那色彩嘛不一样。 都修完了之后就可以召唤神龙、 葫芦王。 你看咱们解读这是吧？ 是， 反正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去了。 对 对 对， 大人、孩子、老人就都可以，每一个年龄段他都可以，因为他有个专门的叫七修书院，相当于一个就是综合性的一个学习的地方。 是的，是的， 每一门课程都可以去学。 这个好专业，就专门针对这种国学的地方的酒店还挺有意思的，专门去让孩子提高自己的。比如说意识、审美等等这些东西，主要是静心，对吧？ 然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太极的练功，就是组织大家，就像广场舞一样那种，在酒店找个地儿，然后大家在一起就 打打太极。 孩子也千金， 对，孩子也跟着打吗？ 可以打啊，对，他就是喜欢那种。 没有。有没有孩子贪睡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想起夜？ 有 吧， 有。所以孩子在早晨那个时间段你看到的比较少。 基本都是那个什么 大人，大人多一点， 大人或者比较有心的年轻人现在想学这个的。 哦，这是一个体验项目是吗？ 对，他们的固定项目，这个是，就是你早上起来到那地儿就会有人在那儿。 一般从事这个太极拳的这样一个广场的这样一个集合的行为是早餐前还是餐后早饭？ 餐前。 哦，餐前。 嗯，就是成功嘛， 吃早餐，嗯， 是 是， 对， 食堂的师傅非常紧张。 哎，这个对，吃早餐， 吃的多吧会。 所以他们还很贴心，他们早餐的时间其实是，我在这可以说，比他那个规定的时间是要延后半小时的。 那还比较人性化， 哦，还不错。 就是因为很多人，就像您说的，打的时间比较长， 哦，对，他会消耗体力嘛。嗯， 然后吃的是素吗？ 对呀，啊，会有这个肉的摄入吗？ 他的食品基本上是以卤菜为主要， 以卤菜哦，哎呦呀， 那好啊， 就是早餐类的，什么包子、面点之类的，是吗？ 对，就是它整个的食堂，就是餐厅的那个各个 卤式菜系， 对， 好吃极了， 就是， 九转大肠什么的， 就是，主要的都是主食，我不能说人家卖的是主食啊，或者我们家孩子买的都是主食。 主食啊， 他的认知和识得就是都在包子饼啊什么这一套，就油条啊，这一套， 挺好的。早上有这些其实还挺爽的。对吧？ 是的， 你不用去选。 这次会有很多小朋友一起是吗？ 没，我们这次就是我们，因为我觉得学国学的小孩儿可能还不是很多。我们遇到了很多在那儿。 遇到了很多。 我这次就是很有心机的给他穿了整个汉服。 我看到你微信发的照片了，哎呦，小头发卷卷的，哎，真的，卷头发，穿那种灰和蓝大刺掉的那个汉服，很提精神的。 对，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拍照绝对出片儿。 我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在那儿，他不是叫晶晶吗？我们就骗他说，你在这儿就叫公子晶。 哎呦 啊，公子精， 还有这个小说里的这种 对 公子的感觉， 是的， 他就进入角色了。 嗯， 然后酒店的人问他名字的时候，他就会犹豫一下，说我是叫公子精呢，还是叫晶晶呢？所以他就会觉得很好玩。这个体验我觉得也性价比挺高的，因为又穿越到古代，又到他以为的外地或者是外国，他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还这么近。 我问一下 Rock 啊，就是比如说小孩子，他以前不了解国学，比如说这个服饰他也是很陌生，他就休闲为主嘛，是从几岁开始你给他注入这个概念的，让他有一这种感知？ 就是我上次上节目说我们去山东那一次，孔子那一次，他看到孔子穿的衣服，然后我觉得汉民族的这个，我就刚才说基因很强大，他这次穿上这个衣服，第一反应就是妈妈，我袖子里可以放一把扇子。 哎呦， 还记得那个扇子。 然后我们就给他搞了一个扇子，然后他就放里了之后，他就说我这袖子里还能放其他东西吗？ 潜意识。 我们就给他讲说服饰文化是怎么演变到今天。 孩子里边可以放挖土、爬叉、银元和元宝什么的。哎，都可以放。 但是记得不要甩。 套袖。 我的天 哪，你看没有，就孩子接受能力很快的，就是我们要做好非常善意的合理的引导是重要的啊。时间来到呢，我们的11:57钟，稍事休息，下班呢，我们的辣妈 Rock 带着他们的宝贝晶晶啊，他的宝贝晶晶， 对， 还有什么自己的获得在廊坊哈， 对， 我们也很期待哈。 是的，顺便说说这个酒店还有什么样的好玩的。 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每一次困难都是一次蜕变， 每一次泪水都是一次醒悟， 每一次抉择都是一次进步， 每一次进步都是一次成长。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听见经典诵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呢，多云转阴，有雷雨、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要注意有暴雨的现象。东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达到29度，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今天的降雨天气对交通出行不利，请各位注意谨慎驾驶和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预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都是河北的民歌哈，小放牛啊，小放驴都是这种的感觉，是吧？ 是 啊，这个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非常有地域代表性的民歌。 对，非常跟家亲家畜非常的有爱啊， 非常的有那种就觉得回到家的感觉，对不对？ 是的。 今天呢，我们要跟着辣妈 Rock 梁岩去走进他的廊坊之旅，欢迎梁岩， 欢迎。 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去过廊坊的， 必须的嘛， 对吧？ 但是不是去为了玩儿，但深入的玩儿的可能不多啊。 今天我们看到有通州老张，你来，通州老张， 通州老张， 你来。 廊坊呢也有不少农场 哦， 不错啊， 嗯， 水果很新鲜，离北京也近 哦。老张应该是个果农，不是果商， 是一个。我以为他在廊坊那有不少农场， 挺好的啊。行走路上啊。廊坊大城县啊，中国红木城啊，这个大摆件鸟笼确实不错哦，他那边有这种特产。 哦，嗯，香河吗？ 做家具吗？ 红木， 对呀。 哎哟，提到香河就想起肉饼了。 嗯，哦对，香河的肉饼也很好， 正宗的，是不是？ 我的妈呀，我到香河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 去过。 对， 你卖过家具。 我买，我没卖过家具，我去那儿看过家具。 有档口， 有档口。哇，你知道那香河那一条街，根本就逛不完。我真的我太小看香河了，我以为就一个呢，没想到是一群， 一群一排， 是建筑群。 对对对， 对。 说到香河的肉饼，梁岩有没有带着宝贝晶晶去吃当地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食品食物？ 不是有驴肉火烧吗？ 驴肉火烧保定。 哦， 好吧， 廊坊 都差不多， 人肉饼，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饼都吃了。我们在那个酒店。这个元善餐厅，然后各种各样的饼，孩子反正在那儿自己跟人聊，然后我感觉他还要了一个，反正不知道什么饼， 要了 刷脸， 自己要的， 就不是，他就在那看着好，可能人家就喜欢给他一点小小吃什么的， 小小实惠什么的， 对，好像是，我当时没有留意到，所以他应该是品尝过， 嗯，还是不错的。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今天这个酒店的环节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是在一个比较有主题性的酒店当中体会哈， 嗯， 说说你们到底体会哪些课程啊，酒店的环境住宿的感觉怎么样啊？ 嗯，他这次上了一个制作香囊的课程 啊，香囊， 嗯， 香囊 就是古代的人叫出留香， 对呀、 给那个啊， 意中人，是不是、啊？ 对，我因为我带孩子这个就时间长， 哎、 不知道怎么讲， 呀，什么都想， 挺香的。 对，你可以跟他说这是古代放暗器的东西。 哦， 你看那个武侠片里面不都是把什么什么锁藏在香囊里面？ 哦， 一扔香囊一排针出来了。 反正香囊是个信物就对了。 对 对对对， 我们给孩子讲就是说你喜欢谁，他说那我想送给奶奶。 哎呀，真孝顺啊！ 然后专门跟那个老师还请教了，他跟老师说，因为我就引导他，我说那你问问老师，给奶奶的话，我们配这个香的时候怎么配？ 嗯， 然后他会跟老师说奶奶的睡眠不太好怎么办， 好懂事啊， 放一点薰衣草，少放一点这个什么香，然后他们俩一起和老师调配出来的。 我觉得你应该悄悄把这件事情录下来，回去给奶奶一放，那奶奶热泪盈眶，睡眠都治好了， 对，更睡不着觉了。哎呀我大孙子，哎呀你 真好，真贴心， 他是发自内心的，他就是金牛座嘛。然后老师也非常的专业，老师是专门在日本学过做香， 然 后他讲了在给我们操作之前、 嗯、 普及了这个知识大概就40分钟到一个小时吧。 哦，大概是什么角度的一个普及、 嗯文化，传统文化、 哦、 就是中国古人对这种东西、嗯、它是一种怎样的仪式感、 嗯、 然后他用它怎样表达情感、 嗯、 就是这样。然后很惊讶，就是一个4岁的孩子，我还是原话，也没有什么文化，不认识字儿哈，我到处说的这一点，他就坐在那儿，坐在老师边上，就安静的听了整整一个，就听下来了。 哎，我就很奇怪啊， 嗯、很棒哎， 就是晶晶平常的这个个性是什么样的？哦、活泼吗？ 就是普通的孩子 啊、哦，不活泼、哦，不是很活泼那种， 比较温暖，然后比较随性随和的一个人， 那还可以呢，那可以，那就听进去， 小暖男，嗯， 感兴趣。 但是还是说文化，我觉得如果是你讲一个外国的文化，或者是文化背景上，我们在我们的血缘里没有那么深的东西、 嗯， 我觉得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一个共鸣。 对 对 对对。我的天哪， 就很神奇哈！ 是的， 我跟你说，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这骨子里的东西。 嗯、我以前呢，对就是孩子的国学教育不是很懂哈， 嗯、 但我听说有朋友家庭的孩子去送过去学各种各样国学嘛， 嗯、 我还不太理解，我就想说，我们学古文的时候，当时都背不下来，怎么可能那 么 小？ 对呀、啊，而且现在就、我们总会想说，这社会发展多快啊！ 对 对，还要让他去学国学，就差不多就得了。 对， 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嗯。 但反而说到这种环境了，身临其境，就会发现对他们是一种休息和放松， 嗯， 因为国学其实就是古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全体验，它其实是日常 啊、哦嗯，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对呀、啊，打开古人的那个生活方式， 嗯， 哎，这真是新世界的大门哈，古人也会早起，嗯、也会沏茶，也会吃饭，也会打扫，他们也有自己喜欢穿的衣服，是吧？也有爱恨情仇， 对呀、啊， 古人怎么打架呢？ 对 呀、 啊， 对啊、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吵架。小两口这个闹矛盾了，这些可能都会一一重现出来。 对 对， 会有情感的说法。 在一个小时的这个比较理论的传输之后，要实际行动了哈。这香囊怎么做呀？哎呦我天，好有，就跟小粽子那个大小一样，是吧？ 嗯， 香囊非常小，就像整个就这么大， 特小。 然后它是一块小布，我们古代的那种精美的小缎子，然后它里边有一个。现在其实网上是有卖那种香包的，就是套装，大家买回来自己在家都可以操作。 OK， 哦， 我也可以哪天。咱们孩子组织一局哈，我给大家教， 是 很简单， 好啊好啊， 嗯， 就是用香料，然后几种固定的香料，不同的配比会有一点学问，就不同的人的体质、性格， 哎呀呀呀呀，我的妈呀， 你吓死我了，你给我信号，你以前不是使个眼色吗？你这蹦出来，话筒差点刺了，你说吧， 使半天了他，嗯， 哎。 配比嘛， 嗯，就跟中药一样， 三味四味的多少克，嗯， 对，哦，对， 用那个带秤的那个砣一称，然后刷，哎，我跟 你 讲，你 那个砣太大了，我跟你说，你称不了这个药材。 那个往里放药的时候啊，还得虚着放， 啊， 不要把这个药的味道扑到别人的鼻子上，不尊重。 哎， 说的太好了， 真是， 是吧？ 你别说，这有经验， 真的是要这样的。一步一步的，它是有把式的。 对 对， 古代人会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填充。 哦， 我们现在会用一种海绵。 嗯， 那个海绵是防腐，它不是那个人的棉花，所以它不会潮，也不会长虫子。 哦， 哎呦，现在真的 海绵塞进去，然后把它塞成一个小枕头，一点就像刚才主任一点香料，一点那个，然后一点点塞，最后塞完了之后缝上。 嗯， 缝是大人做的事情吧， 缝是要大人的， 小孩肯定不行啊。 如果是儿童版的，它会有儿童的粘扣什么那些。 哦， 粘。 还不一样的，对。 哦， 然后我给他缝的，他就很惊讶，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我缝东西，他人生第一次见到妈妈缝东西。 妈妈，你小心。 对，妈妈你不要扎到手，第一次见到妈妈这么细致的一面，妈妈你居然还能穿进去针。 妈妈心说，哎，我也不想缝。 对， 原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复制了我们当时的原话。他当时真的问我说，妈妈你居然能把它穿进去，我没有想到。然后我说我其实也不想。 哎，我想问一下，哎，都有那个香料都有颜色哈， 嗯， 你猜今天选的什么颜色的一个包？颜色， 晶晶啊， 颜色， 嗯， 包，我第一反应过来其实是蓝色。 他选的是蓝色， 哦， 是蓝色吗？ 哦，真的是蓝色， 神准， 蓝色， 对，嗯。因为他说我是蓝孩子， 哦，蓝孩子， 蓝色，他有什么有红色，有粉色，有蓝色，都会有， 有绿色， 哦，基本都是鲜艳的颜色。 就我们看《甄嬛传》那种给皇帝绣的那些。 哎呀，我的天哪，嬛嬛，我跟你说，平时 我都没看过《甄嬛传》， 就是皇上一进来说马上扎手，哎呀， 哎呀，真是怎么这样呢？ 心计嘛，宫心计嘛。 是的，是的，是的，很形象啊。 啊，这次特别感人，就是他前两天参加那个国粹大赛嘛。北京台， 嗯， 他读了一首诗，就背了一首诗，就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他 临时密密缝， 对， 一缝一缝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对，报得三春。 这个诗是很好很好的，很好很好的。 他当时就跟我说，妈妈，这个就是密密缝吧？ 啊， 因为如果不密密缝，你就弄开了，因为我这也弄开了。 哦， 潜移默化的影响， 就这个情景，他就一下子明白为什么要秘密缝。 哦， 因为我 你看 第一版做的时候确实特别糊弄，我也不爱缝，然后啪开了。 其实这个诗里的秘密缝是吧， 哦， 就是妈妈心思的缜密， 嗯， 对儿子的牵挂， 对， 浓浓的爱都在里边。 对， 这是精工细作，纯手工打造。 是的， 对。 哎，我在想，如果晶晶在那个电视台录制这个读诗的时候， 嗯， 他真是情到里边的话，这还那就厉害了啊，小伙子。 他当时就是因为 你看看， 他看见我在下面。然后他就会想到说，妈妈如果有一天就是你不在了怎么办，他跟我说他台上真的都想到了，他想嘛，一瞬间情绪就上来了。 这个刚刚这个画面让我想到我最近发的一条微信朋友圈，我听了一首歌叫做什么时间的飞人，那个就是莫文蔚唱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很对，人生它那么急，像孩子在爬楼梯，一转眼就是大人的语气，倔强的离开你。 嗯， 还真是，哇，这个 感人， 这个太感人了，就是几三句话道尽了整个十几年的一个人生过程。 是的，是的，我觉得孩子跟孩子相处那个安静的瞬间，他蹦出几句大人话的时候， 嗯， 你一个是对你冲击， 嗯， 二你会就像我这种比较感性的老头， 嗯， 像我这种， 哎呀妈呀， 老艺术家， 老 眼含热泪， 我就会觉得，哎呦，我也会到了那个，嗯，往那边想的年纪哈，人生就是这样， 嗯， 慢慢的更迭， 嗯， 很幸福，也很快乐，也很无奈。 嗯， 对， 对不对？ 所以当孩子转身要寻求更大的、更广阔的世界，要离开你的时候， 嗯， 哇，那你可能就为什么很多家长会怅然若失？他就是因为这个。 小 周， 再见啊！ 嗯， 他头都不回， 拜拜。 哎呀！刚刚赶上了一点，就把这个情绪调回来， 对 不 对？ 啊，是我们说完了这个，大概这个学习香囊。哎，香囊到底真的是情侣之间还是亲情的连接？这是丰富感情的一个信物， 对 不对？ 不同的东西， 不同 不同的人都可以，只要情感表达， 那就可 以， 那就可以。 对，这个香囊就是有很多的寓意嘛。你想让，你想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 忽然想到一个点， 嗯， 刚才说这个晶晶是给奶奶做的， 对啊， 有没有想到你给妈妈做一个？有吗？ 她还没有， 没有， 她对我。 没有什么， 就是奶奶的那种寄托。 他会想到，因为这是比较遥远的情感，会想谁 身边的 这种深沉的那种。 对对对， 所以回头的时候连回头都不会，拜拜。 对，拜拜。这以后那个香囊可以开，也可以就做一些小周边嘛，可爱一点的，跟时尚接轨，什么亲情包啊、友情包啊、爱情包这样的。 诋毁包， 诋毁包 ，diss 你。 说到香囊，还有什么体验的课程？因为是不是很多呀？ 有啊，它还有超精。 超精，小孩子超精， 又开始超精了。 就我们接着上次在那个尼山那个学了之后，就不是开蒙那个就是《论语》了嘛，他就觉得这东西特好玩。然后这次我们抄《心经》 啊，《心经》。 哎呦我的天，阿弥陀佛 啊，就开始抄。 而且这个活动是安排在睡前， 那真好。 抄到一半的时候睡着了， 大家都很安静然后老师也会静悄悄在边上坐着，放的音乐也是那个就是诵经的那个声音 啊。 我当时就想，如果放上次准哥放的《木兰诗》，可能也挺好。 哦，那也行，也行， 反正就是很安静就对了。 是的，哎，安排挺合适。 嗯， 挺到位的。 太极晚上抄经， 对对对，整个人是静的。 对啊， 然后他白天我们没有参加到的，还有一些食疗的课程，就比如说教人去怎么养生，然后 这个也很好， 古代的吃的，比较适合老人，有些退休的老人 适合我 啊，适合你， 对的，适合你那个周彤啊。这个食疗是从哪个方式？你比如说中餐还是晚餐还是什么那个？ 嗯，他做的也是养生的一些食品，小甜点啊， 小甜点啊， 都是中式的，有一些失传的我们的以前的生活方式。然后他们从古籍里找出来， 挺好的。 哇，天哪！ 道道，我有个建议， 你说， 我们团建不妨先上到廊坊 啊，这个可以有， 对吧？这个可以通过石榴啊，增进彼此的情感。然后我给你们， 哎呀，这个草有毒啊！ 哎，你吓死我了！然后呢，我非常用心地抓几个柚， 哦， 给你们做几个香囊。 好， 挂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一些角落。 好， 熏为养 中药包， 空调凉的时候变热。 是，哎，可以， 是不是？ 对对对， 周朵很爱，很有爱的。 对，周朵很有爱的，虽然说这个包是有点不一样吧。 你也都多大包？费多少步啊？你说 真的驱蚊包？ 你看没有哈？就是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会。思绪比较丰富，而且比较贴近人的情感，我觉得这样很好，对吧？对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啊。是 像比如这个地方，他们中式的嘛，他们挂的酒店里的装饰品都是古代的乐器。 乐器 哦， 对， 哎呦， 哇，这个好古， 是仿的还是真的呀？ 应该是真的， 真乐器， 真的 都是二胡啊什么那些 啊，琵琶、古筝啊这玩意儿掉下来， 不是出土文物，我以为出土， 就是现代人做的古代乐器，就是可以弹的。有功能性， 古筝啊，扬琴啊，京韵大鼓啊，软 啊，笙啊，笙啊， 是箫、唢呐、笛子。 像我们一般，比如说去澳门，我们路过的那些地方，都是比如说是买东西，或者是很多物质的用。 你说澳门 的 吗？ 对，就我们去那些就是现代文明带多的地方。但 是 像我们在这种地方来回逛，它每个小屋里边都是有一个阿姨，漂亮的姐姐在弹琴。 哎呦， 他其实 穿着汉服还是穿着那个 旗袍， 古代的， 古代的， 那也不是旗袍，就是中最古典那种素布的衣服。 头发呢？ 明白了， 头发就长长的，是不是扎着辫子？ 发型他们没有要求，一般但都是长发。 哦，这边是三清， 你说吗？ 没有没有， 编的发辫， 非常古式的，三清。 哎呀，这，然后那个 串首吉克隽逸的歌啊。 有客人来的时候，赶紧把这片有头发的这样盘，然后没有的时候 转过来。街舞 对。 生活就是很有意思，你会发散自己的想象力。其实作为一个现代人，经常在钢筋混凝土的这样一些楼宇里穿梭的时候，你忽然到一个一个隔间，全都是那种中式散发出那种女性光芒的姑娘在弹琴，那种感觉。 尤其是适合宝宝，因为孩子他普通你接收到的都是些卖东西的或者是什么，但是你在这里，首先他不是以卖东西为主，他会跟你说，哎，你过来，你听一段我弹的琴 啊， 然后两个人聊聊天，简单聊聊天，说那我去学习，我去写字了，那拜拜，就这样。 哎呀，好有爱啊！ 然后他每个小屋， 然后把给奶奶做的香囊送给你，拿着， 真的是有这个风险。 开个玩笑嘛， 你很了解晶晶，他把扇子送人家了， 你看， 哦，还真是哈， 真的， 选一个最漂亮的姐姐， 属有余香， 对， 有这种感觉，情感的传递很直接啊，而且我觉得男孩在传递情感的时候，他也是很直接，比女孩直接， 对， 那个年纪的时候，我也记得我小宝4岁的时候，他真的有那种对， 那给你。 啊，他直接就放那儿就走了。 对，女孩就是暗中观察，偷瞄， 哎呦， 那 时候又招了， 的女孩，因为她比较腼腆。 大家记得看这段直播哈，道道演的特好。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在这样一个有氛围、有文化氛围的地方， 是的， 不管是大人孩子，只要到的人，他都会有一些些的提升。 嗯， 在情绪上、情感上， 因为我们的文化其实 走路都是这样的。开个玩笑 就我们在文化上其实是在跟古代人是有连接的，在我们生活的不同面，只是我们没有把他们建立起一个场景的东西。 对， 比如去年有一个电影叫《闪光少女》，就是讲古乐器、古乐嘛。 啊，对对对， 对吧？那个电影当时晶晶是看了首映，所以他对那个电影印象特别深，他对古代每一种乐器的名字都能记住。就是因为他是中国的孩子，我觉得不是因为他比别人优秀。然后他到了那个酒店，他会去问我说，妈妈，这个是二胡吗？这是古筝吗？然后二胡的声音我记得它是什么样子的，我第一次见到二胡是这样子的了。然后他又到了一个琴房，一个阿姨姐姐在弹嘛，他就会哦，原来这个知音是这么来的。然后他们俩就在那儿弹，他什么也都没学过，也不会， 就是有影响，有喜欢的。 对对对，他会有这种就是好像是从画面上看的变成现实的这种感觉。 对， 他一一能对应上。 回到家之后，那种拿出了这个 rock 的这手机，淘宝这个各种选择，二胡、古筝、二胡，妈妈都给我买一个，我感受一下。就会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去指导。 哎，那你有没有说，那你对他对这个感兴趣，你想培养他去学一样乐器吗？ 暂时还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当他再大一点，让自己去决定吧。而且学乐器还是要花钱的。 哎，说的很直接嘛。 我经历过，真的是不单单是花钱，爸爸妈妈的 经历，你得陪着。 而且怎么去让他坚持学这个东西？你是怎么控制你的情绪？是发怒还是讲道理？孩子是接受发怒还是接受讲道理？ 发怒是没有用的，我觉得。 更叛逆。但是真的，你不发怒了，他坚持不下来，很非常枯燥的。 对， 但是你发怒了之后，他全给你弹跑调了， 找不着了， 对， 很难拿捏。 对， 我现在特别佩服那些学有所成的孩子们，我就特佩服他们爸爸妈妈，他们在人性管理上是非常非常超然的一种人，真的是。我有时候就控制不自己情绪，特别发火， 你给我挂。 对啊，他就跑了。我还在追他， 哎呀， 关键你还懂，你懂音乐，你还能给讲讲，我们 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对，所以说，如果是孩子真的有兴趣点，你慢慢培养，别着急，你千万不要奔着艺术家，我从这行不要，有兴趣就好了。在你快乐的时候，在你悲伤的时候，有一个人陪，有一个琴陪着你，这就 OK 了。 是的，这个是东，哎呀，爸爸，你别教了，走了，拜拜。 哎。对吧？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廊坊这趟行程，除了你可以了解一个新的城市、饮食文化、城市风光，其实这个酒店的主题给我们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跟大人交流的机会，可以独处。 是的。 你有没有发现，晶晶在4岁到5岁之间有发呆的时候？ 有。 是不是？ 叫不过来神儿。 是不是？ 嗯。 不知道在想什么。哎呀，很难走进他的世界。 其实我跟你说，他们在想了很多的。 小姐姐，那个香囊打开了没？ 小姐姐。我在想，如果要是说，就是像这个酒店周边，如果它能营造出来一个纯仿古代式的那种生活场景，会是一个特别好的。比如说像古代我们在剧中古装剧里面看的那种街巷啊，然后可以也是像古人一样去拿银子那种货币去买卖，对啊，然后这边卖一个糖葫芦，然后所有人都穿着古代时候的衣服，对，然后街巷巷呢，可能有小狗啊，来这样来回的那什么， 纯古式仿古式的那种的， 是的，然后。楼上还有飞来飞去的蜘蛛人， 还有 五眼大侠嘛？ 对他们真的有。 对啊。 啊，邪不压正又出来了 啊！ 飞檐走壁的，是不是？ 啊，飞檐走壁。 对，你觉得 Rock 这趟行程你最大的收获，你个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吧？ 我坦率的说哈，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很多孩子都去出国嘛，或者到。就是家长带着玩，因为我工作的原因我带不了他去那么远，但是我觉得我最大价值的就是我让他以为他出国或者是出京了，就是让他知道我也旅游了，就是因为真的很方便， 代入感， 对，代入感很强， 就是 还是推荐世界公园。 哎，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就是主持的时候，他又顶针的这样一个回复了，就一个点不断的扩大，最后再来一下，哎，大家印象深刻，世界公园记住了， 对 啊，所以我们每次宣传的目的地都是 没有啊，就 都不是正片，然后 刷刷刷 亮点在最后， 是的， 然后大家说好，那我们听完这个节目去世界公园。 其实我们每次 Rock 良言来的一个主题就是跟孩子怎么相处，你发现没有？2岁、3岁、4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慢慢的老去，这孩子慢慢的长大，这个现实是现实哈。但你会发现，孩子会越来越懂事，他 解决问题的方法会越来越多， 对， 这个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嗯、啊！以前都不知所措。 是的，嗯，其实我觉得就是带孩子旅游，现在可能就是无论是什么时候，可能都会有一波风，然后说，哎呀，你看我今年带我孩子去哪哪哪了，然后可能其他家长说，那我也得去这儿，或者说我也得去出国。但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可能会想到。就是你如果要是长此以往的话，对孩子来说并未是一件好事儿。 而且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了， 是的， 周边就有。 你从来就是很少说，哎，我是不是要另辟蹊径？嗯，对，我总觉得如果大家要是说啊，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我去可能比你更多，反而会造成孩子一种攀比的心理。对， 嗯， 这样对孩子本身不是特别的好。 我们跟孩子一起长大是最重要的事情哈、哦，就是我们经常从孩子的言语当中看到成人的匮乏。 嗯， 我们成人太复杂，对不对？孩子单纯。他的指向性，他的拒绝性，他的服从性都是单纯的， 真是、 啊、对，我们要变成更好的人呢。 是的， 除了多跟孩子交流，多听我们的节目， 还要多多的储备知识。 是的，然后 呢，解答他不同的问题。 对对，十万个为什么，天天的、哦、真的，有时候问的问题无法解答。 对、 对，就很烦躁。 对，就是比如说 真的很烦躁。 对啊，妈妈，你为什么不开心？ 是啊。 对，你怎么跟他回答？ 对，那天、哦、那个钟淼问我一个单词，蓝鲸怎么说？崩过就不会，我不知道。我说不录什么，你没弄出来。 不录鲸。 对，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呢，跟孩子多相处，多带他去看美丽的世界哈。谢谢 Rock 梁言。 谢谢 Rock。 节目怎么样？开心吗？ 太开心了， 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情绪的叠加。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的亮点，大家可以自行 pick。 是的，九点钟晚上、你可以听重播。 是的，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也在奔流，我的南方，我的家，你是我永远幸福的牵挂。乡情难断，乡音难改，归来的游子不再走天涯。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高考40年，祖孙大不同。 闺女儿，紧张吗？ 哎，老爷，今天出分，我当然紧张啊。您想想，您上了北师大，我妈上了中国政法，我要是考不上好大学，哎呦，多丢人呐！ 77年恢复高考，当时啊是冬天考试，哎呦，给我冻得手都僵硬了。 哎，知道，考上大学就是天之骄子，国家分配工作，不知道听您说了多少遍了。下边您是不是该说，我妈99年高考赶上了大学扩招的头一年吧？ 啊，在郊区远，八达岭高速刚修好没2年。 老爷，现在八达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告，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